then glide. Go ahead, back it up. Then we go left, then right. One step to the front. Now do the electric slide. Don't spill water in your cup. And if you feel alright, then don't put your hands up. And we Back and forth， 就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在每个周六夜晚九点、周日晚十点，跟大家在空中相约。我是麦麦麦同学。你会发现呢，不知不觉2018呢，已经你看这个第一个月哈、啊，都到1月20号了。所以呢，你会更加的学会要珍惜啊时光，时光光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2018年的1月20号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呢一起在空中相约。也提醒大家呢，珍惜眼前，同时呢也对自己好一点。2017年都过去了，我们想了吗？如果2017年你有很多的遗憾，包括呢很多小小的一些，不太美好的一些过往的一些记忆哈，没关系。2018年，首先呢，像爱不爱到人先不说啊，这有没有呢？这个值得你爱的人，咱先不讲。首先要学会怎么样爱自己，有没有？对，你要遇到你喜欢的人，他不一定喜欢你哈、啊，但是呢，你遇到喜欢的东西，只要你出钱，对不对？他就是你的，所以你看。所以2018年呢，不是说让大家把钱都花光，而是呢，不妨啊对自己呢再好一点。有没有最近看上的东西啊？可以呢立一个小小的目标啊，种下草。当你获得它的时候，兴许那一刻就是你对自己好的表现。 10点半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for my baby。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闪光。 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 半的我在回家路上，旅客名单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 It's a new soundtrack, I could dance to this beat. The lights are so bright. 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God。到了北京时间22:2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Oh my Radio Star， 我是你好朋友麦同学，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周六快乐，在空中的聆听的你，周末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也在微博上正在呢跟大家来互动，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好像呢，这刚有人给我这个小小的举报投诉了一下，说啊，这今天呢这个新浪微博好像有点这个小渣渣。对不对？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导致呢这个有一点点小小的瘫痪，但是呢，大家的这个祝福包括呢歌曲，会尽量的来看到，满足大家哈。好，刚刚呢，我们听到了 Taylor Swift 带来的 Welcome to New York， 我想到真的很想去纽约再逛一逛哈。纽约真的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随性的一个都市啊。在纽约呢，你可以吃到很多很特别的食物，而且呢，每每纽约给我的印象就是它的这个 taxi 嘛，出租车呢很特别。再就是每到了下午的4点多5点多的时间的左右的时间，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运动了啊，在这个夕阳下，河边、路边，然后呢奔跑着有很多人呢也骑自行车啊，上班下班的这个感觉呢非常非常的亲切。在这样的城市里面呢，你会感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自由的气息。当然了，也可以呢，我说这个自由呢来源于很多对艺术追求的朋友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自由的去结识很多爱艺术的朋友哈。比如说你的左边的邻居住着一个画家，右边的邻居住着一个这个这个设计师等等哈。有趣的一个都市纽约，也希望呢有空大家可以去纽约逛一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走过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以阴为主，西部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明天白天云量较多，风不大，扩散条件不利，大家应当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明天夜间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有可能出现小雪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4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过去一周网络剧播放量排行昨天出炉，根据网络统计数据，网剧播放量排行榜打破了九州海上牧云记、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等老剧霸榜的局面。1月15号上线的新剧国民老公成功登顶。古装传奇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正在东方卫视周播剧场热播，随着萧平章、蒲阳英等主要角色下线，剧情正式进入到了由刘昊然、吴昊辰等年轻演员主导的下半场。接下长林军令的萧平京被迫成长，本周他将带军出战，一展过人谋略与霸气。近代传奇剧《勇敢的心二》历经7个多月的紧张拍摄，日前在上海全组杀青。剧中杨志刚颠覆演绎文人角色佟佳如，相比此前或多或少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此次杨志刚立足平凡角色，展现乱世当中普通人的爱恨情仇，书写特殊年代里小人物的传奇篇章。近日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再曝一组古装剧照，在剧照当中，陈柏霖手持长剑，温润当中又透着几分英气，古装形象对于网友来说是新鲜感十足，而景甜则反串男装，飒爽英姿。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明天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相信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想扔掉手机和毛笔，将它代替，写封信把它交给你，最好用直升机。周围人叫我星星，说我够了别发神经，我但愿长醉其中不复醒。哦，跟你听海的声音，陪你看森林表情，曲意的诗句，今生注定眼里，对岸边有人在喊我的名，是你，是你。 是你，写了100个字给你，100分贝的情绪，说不出口的话，想出来更动听，100个字爱你，100分贝的坚定，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对你说我爱你。 表达情书，脸书无字天书，浪漫的指数在这里了。现在的你打开收音机，非常亮手机，甩掉大脑，用心支配着你的手，摇摆不定会傻傻动机在空中，书写爱的感动存在在每个时空。我喜欢你，哦，我写错了，应该是我爱你，唯一爱的解药 Only Love。 跟你听海的声音，陪你看森林表情，独白曲意的诗句，琴声注定眼里，对岸边有人在喊我的名，是你是你，听见的就是你，写了100个字给你， 时代的开场歌，来自我的创作《百字情书》啊，也是呢很多同学呢各种点播的一首歌曲。而且呢，前两天我看到有人给我留言说，在 QQ 音乐啊、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虾米音乐等等的这个平台里面呢，大家呢都对这个《百字情书》这首歌呢有很多很多的表达哈，想到了自己的一些写情书的一些过往的美好的瞬间，还有呢一大部分的留言都是源于说，哎，好像我男朋友的手机彩铃就是这一首歌。好啊，不管呢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听到我的创作，听到我的电台节目，都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哈开开心心的去享受音乐了。接下来给你啊，这次呢来中国录影的 Jessie G Bam Bam Here we go。

一声笑就在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为大家放送好音乐。看到了刚刚那位点歌的朋友哈，9597的老朋友，他说边走边唱，活力荡漾，活力荡漾，荡漾荡漾。麦同学，这词儿看着熟吗？当然了，这是我呢在09年主持呢上午10点档边走边唱节目的时候的 slogan 哈，边走边唱，活力那个荡漾，对吧？而且呢，当时也是有主题曲，对，好。一看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对了，无论呢新朋友老朋友，不要忘记一边听我们电台节目的时候呢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可以呢在新浪微博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重点说三遍，井号麦同学井号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然后呢发布在新浪微博上面呢，我就可以在超级话题里面看到你们的互动了。感谢大家多多的互动哦。这位 Sunny 星他说呢，像失望和委屈这种东西呢是没必要解释的，越解释越乱，真的太委屈。所以今天希望可以听到一首太委屈，是吗？还有呢13啊，他说再来一次啊，这次换我点一首歌，很想听解脱，不知道呢为什么想点，总之呢点歌不需要理由，就是这么任性，听麦同学的周末夜现场就是这样子啊，没关系，随便的啊，这个你点啊，我不定播，但是呢好啦，当然会满足你啦，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愿望，好不好？现在呢拿出手机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的互动，就会有机会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咯。Here we go. We don't give a damn about money, money. We alive right now. All we do is party, party, and get high right now. Shot, shot. I'ma take another shot. Get a check when I party, so the money don't stop. Girl, woman, just watch. She gon' love it on top. Man, it's big, homie, fuck like that. I'ma need y'all to turn the fuck up now. I'ma need y'all to roll a blunt up now. I'ma need y'all to fill your cup up now. I'ma need y'all to wild out, get down, up, down. Do it again. Lost my mind, I'ma lose it again. Girls all fine, need you and a friend. Got a camera in the light, let the movie begin. Like action. Oh my, radio star. like bow. I need y'all to turn the fuck up now. I need y'all to roll a blunt up now. I need y'all to fill your cups up now. I'ma need y'all to wild out, get down. You know, keep it on the low. You a top one girl, no Geronimo. I'm a condo, you know how it go. On the bed, on the couch, and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22:55，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加入我们的麦家族，跟我们一起来享受周末周六夜的嗨嗨嗨。好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拿出手机来看一下景浩麦同学，景浩新浪微博超级话题当中的众多同学们都在聊些什么。来，我点点点点点，哎呀，这今天呢，这个的确哈有一点点稍稍的一那么一丢丢的小卡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这个骚白的锅，到底要不要甩给他啊？这个没关系，到底是谁的我们也不管了，总之呢就是有点卡。好好，这刚刚的13阿翔点的解脱，我们刚好呢还有倒计时的1分钟01秒，那在下一个时段的开场送给你好不好？还有人说什么这是要上非诚勿扰的节奏吗？你是听到哪个曲儿让你觉得我们上这个非诚勿扰了？都是快乐的小事。说麦同学我来了，怎么能少了我呢？毕竟是挡子弹的啊。此处呢撕开超人的衣服，亮出 S 的 logo， 你真的是戏很多，给自己加戏。你真的是有什么样的主持就有什么，你知道有什么样的 DJ 就有什么样的听众。对，他说的本来不知道点些什么好，突然在你节目当中呢听到了你播的《难念的经》这一首歌，哇，灵感立刻爆棚了。今天晚上呢其实可以在某一个时段来一个90年代经典电视剧的回顾，是不是也很棒呢？有很多的一些影视剧的主题曲呢的确会有很多的代入感，让我们呢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无论是呢好词好曲，总之哈、啊、都会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灵感，像这位这个快乐小事的朋友一样哈、啊、瞬间啊代入了，好不好？一些画面在脑海中。还有哪些同学在我们的超级话题当中冒泡呢？迅速举手，让我看到你。下个时段再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爱国歌》，车行作词，七剑波作曲。 你是阳光，我是你的川藏，你是孤岛，我是你的花，你是农夫，我是你的种子，你是不屑，我是你的少年，你是小河，我是你。

会上的朋友。 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眼里有一种渴望勇敢的念头，不要爱我的人在担心我。 再来，是来自新浪微博井号麦同学，井号点击进去呢，然后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发帖两个字，然后进行呢麦同学超级话题发帖，然后可以进行互动的点播的方式啊。这刚刚呢是上一个时段的一位听众粉丝朋友的小小的音乐心愿，听到了阿妹的这一首解脱。我们在今天的开场歌呢，节目的一开始九点钟的时候也播过周杰伦的新歌等你下课，对不对？那很多同学呢说周杰伦呢是自己的青春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一样啊，对不对？80后90后很多人呢都会对周杰伦呢有一种情怀。那今年你有没有打算去看一下杰伦的演唱会呢？因为去年在北京场我有看两天，对，然后第一排看了两天的杰伦的演唱会，会觉得青春就是这么美好。听到了等你下课的新歌之后呢，有人说啊，这个杰伦的那首晴天当中，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形成了非常有趣的互文啊，你表达出对青春岁月的回顾和今日的成长。那此时此刻我们就来听听周董的这首晴天。会唱的朋友不要害羞，我们要一起来，周末的空中 KTV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 留给你。 刮风这天，我试过挽着你手，但偏偏一阵阵打到我看你不见。 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 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放晴的那天， 等到放晴的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 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够在你身边？等到放晴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 麦麦的周末深夜现场秀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Oh My Radio Star。 谎言还有够，是的害怕未接受伤害，终于在现实的面前转头。我怕你没有自信去承受 Sorry 的， 我心就不停不感受， 我不喜欢太多， 明明是个好结果，还是我在拥有我。 Sweet lies 让我来为你这甜蜜的谎言 baby、 Sweet lies 让你沉溺在追光短的梦之里、 No Baby don't say wanna lie No Baby don't say wanna bad guy我知道这些都你不听 No 因为我只为了求安静 Oh baby now 我也不想继续爱你 So get up 好方法就起不低 该我起步、 所以我选择这一切 没有办法再去 I feel like Sweet lies 让我来为你最甜蜜的谎言 baby、 Sweet lies 让你沉溺在最空洞的满足里 Yeah心和心的沟通比你想象的还难，文化你是有些甜蜜的谎言 Like a hot cocoa winner 就像这鲜艳无情把你推向冰雪继续 hate Take your data like your version No one more pretend早上和我选了你无法预测的 All in 我的心中这么不定这森林化着成为一道风永远都切不动我变成张屏不动 Let me take you as on my mind Sorry I can be the guy 不要再想太多期待面对现实 我不想忘了但继续黑害怕以我说大伤害无上情感逃避现实 你不顾一切去拥抱谎言 那我也只好给你幸福的呈现用去相对空中甜蜜的谎言 I tell you Sweet lies 让我来为你最甜蜜的谎言 baby I tell Sweet lies Street Life， 让你沉溺在这空洞的满足里，不负我的 Street Life， Street Life， Street Life， Street Life， 啊 Atella， Street Life， Street Life， Street Life。 我们的爱，我们的爱曾经那么的深沉，又曾经那么的充满了梦幻色彩。

往心里去有多难，不够爱就说你不爱。 两个人的互动其实需要那么一点点的心理学，当然了，这不是一种猜忌，而是对一种感情的模式的探讨。如果呢，说我爱你，并不是在说别无选择，也不是万里挑一，我爱你，说的是我愿意，不分场合，不挑日子的，根本只愿意是你。 夜空巨星。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末黄金档，2018年1月20日星期六晚上的9点，在每个周六晚9点，每个周日晚10点，麦同学都会在直播间出现，跟大家一起呢，透过我们的这个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啊，发散出我们的麦家族的麦讯号，邀请呢全世界每一个能够接收到我们讯号的朋友们哈、来聆听好音乐，欢唱好音乐，共同呢享受一下特别的不一样的周末音乐夜。在新浪微博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当中呢，在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下面看到了一位老朋友，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朋友哈，他真的是我的老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微博，对不对？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这位朋友所推荐给我，让我来使用的。突然呢，你的出现让我呢想到了那一年啊、应该没记错的话是09年、10年的时候啊，我还呢在做上午的10点档，边走边唱，活力荡漾的节目。然后呢，那个时候也忙于呢在跨界啊、出演很多部的舞台剧。有一次呢，演了一部舞台剧，哇，那个舞台剧真的很爆笑，就对了。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所谓的穿越剧啊、盗墓戏啊等等，我们那个时候的舞台剧呢，小剧场就已经呈现出了非常爆笑有趣的舞台剧了。那当时呢，演这个《古墓也疯狂》的时候啊，有位同学坐在前排，然后呢看过这部舞台剧之后呢，结束了以后说：“麦同学你好，可不可以邀请你加入我们的新浪微博啊？”我当时还诧异了，我说：“我这个博客写字写那么多，微博那么短，让我怎么用啊？”殊不知道过去这么多年，嘿，你看这位老朋友再次出现了，他就是燕华同学，欢迎你。燕华姐啊，夜深人静了，她也是头一次晚上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她说呢，突然有一种重回大学的感觉，就想在节目当中呢点播一首歌曲吧。啊，这个顺是来都来了，对不对？不能这个空手而走哈、拿首歌走啊。大学时候喜欢听阿飞的歌吗？ Eyes on me 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今天呢必须把这个牌子翻给你，也祝你呢生活美满幸福啊。同样呢，这一直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感觉哈、一直拥有着一颗初心，然后就是大学时候的这个青涩的感觉，好不好？大学总是美好的，有太多太多的点点滴滴的回忆都在歌曲里了。 Never say my songs on the stage on my own. Never said my words wishing they would be heard. I saw you smiling at me. Was it real?You'd always be there in the corner of this tiny little bar. My last night here for you. Same old songs, just once more.Shining 首王菲的歌曲送给每一个有爱的朋友。刚刚呢提到了在新浪微博遇见了很多年很多年没有遇到的这位老朋友哈、啊，也是呢推荐我使用微博的朋友。其实呢我很多很多的不是说我记性好，我会呢记住每一个就是对麦麦有过帮助啊，包括呢就是对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各种帮助啦，对这样的朋友的一些点点滴滴。其实呢会记得当时的一些这个场景，包括那个时候演舞台剧，会觉得哇，每天的上午直播，下午排练，晚上就要投入到剧场里面去演来演出哈、啊。然后呢，其实收获了很多很多粉丝朋友的爱，听众朋友的爱，当然很多的这个我们可以合作的一些朋友的爱哈、啊，特别感动。我还要告诉这位燕华同学啊，如果我告诉你当时呢，好像你跟你这个第一次见面之后，你好像有塞给我一个小玩偶，那个小玩偶就是那个小浪的红色的玩偶哈，我可以告诉你此时此刻还在我们北京电台的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我的这个办公桌的旁边。如果这么说你会不会更加感动一点？就像很多听众朋友粉丝朋友呢，每年都会送我很多的礼物寄给我呀，包括放在前台啊，放在我们的制作中心的五楼啊，等等等等哈、啊。除了吃的我们就不说了，之前呢有过这个吃的猕猴桃事件哈、啊，大闸蟹事件。然后呢每一位粉丝在每次我的生日或是一些特别的时刻啊送给我的一些礼物，我都有好好的珍藏，无论呢是一张卡片还是呢大家亲手制作的其实蛮昂贵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玩偶啊，然后呢制作的一些靠枕啊，对吧，包括我之前呢去年的生日的时候做的这个抱枕啊，然后拼图啊，哇太多了，折的星星啊，小仙鹤呀什么的啊，我都有存放，是全都有保存好。我觉得可能一是自己本身就是这样重感情的一个人，再就是呢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美好时光的印记啊，都是我非常珍贵的回忆。在这里呢麦麦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电台节目的支持，对麦麦呢很多多元跨界的一些动作的支持，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才可以有呢这么随性快乐如我的麦同学。好了，接下来呢继续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好了。那这首歌呢同样也是一首老歌，也蛮适合呢把这个温馨的这个调调哈、啊、再推向另外一个高潮，来自无印良品，有你在身旁。这么多年有你在身旁的陪伴，无论是我们经常联络还是呢失联了很久，我们的心都是在一起的，送给每一个收听节目的你。 路有点长，也有点微凉，心情迷迷惘惘，和寂寞交换沮丧。天边星辰忽明又忽暗，哪一颗最能照亮心房？梦和理想心总是不忘，方向就是力量，和时间交替煎熬，我里曙光绽放希望，有你一切都变得不一样。谢谢你给予我温暖，脆弱守候在我身旁。 谢谢你 陪起我成长路上风风雨雨，不怕荆棘时光，有你在身旁心更坚强，阳光一路陪伴 勇敢， 你我心中不敞开心窗，有你在身旁梦更精彩，同样一路陪伴 希望更灿烂， 相信相依共同仰望，生命因你更添光亮。 Bye. 体煎熬，努力曙光绽放希望，有你一切都变得不一样。谢谢你给我温暖，脆弱时候在我身旁。 谢谢你 陪我成长路上风风雨雨，不怕荆棘失望，有你在身旁心更坚强，阳光一路陪伴， 成长更勇敢， 你我心中不必言语， 有你在身旁梦更精彩，朋友一路陪伴， 希望更灿烂， 相亲相依共同仰望， 生命因你更见光亮，中不 敞开心窗， 有你在身旁梦更精彩，朋友一路陪伴，相亲相依共同仰望，生命因你更添光亮。 没错，这就是一首呢歌颂友谊，歌颂朋友在身边陪伴的一首歌曲，有你在身旁，来自无印良品啊。说到呢无印良品，也是很多朋友的青春的回忆咯。 Oh my radio star。 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我们都会呢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到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那今天呢是周六的版本 Oh My Radio Star 正在为大家直播中，我是麦麦麦同学，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新浪微博找到井号麦同学井号，点进超级话题，多多互动发帖，有更多的福利和惊喜等你哦。 All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his manners. Havana, oh no. Didn't walk up with that, how you doing? When he came in, he said there's a lot of girls I can do it, but I can't wait for you. No one forever in a minute. That's all my night is. Tyler says he got Milo in him. He got me feeling like, ooh. I knew it when I met him. I loved him when I left him. 收听节目的孙同学是在车里刚刚忙完的工作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你很想点一首醉江南。我们节目是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醉江南要醉生梦死，醉到梦里去吗？祝你们周末快乐。 Just graduated fresh on campus. Fresh out East Atlanta with no numbers down. Fresh at the end. I'm on the pull out traffic jam. Hey, I'm quick to pay that girl like a sound. Hey, break it on me. Hey, shawty craving on me. Get the eating on me. On me. She waited on me. Yeah, what? Shawty caking on me. Got the bacon on me. This is history and I'm making on me. On me. One blank post range that beat.If you cost a million, that's me. I was getting moolah, baby. Havana, ooh, nah, nah.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ooh, nah, nah.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nah, nah, nah. My heart is in Havana. My heart is in Havana. Hey! Hey! 还有呢，在麦家族麦 home 点歌的这位麦的灰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特别想听不千年梦，梦不醒。 冰花。 外卖的周末一现场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真的很不舍，但是呢要预告一下，在明天晚上十点钟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没错，小岛同学呢最后一首歌其实并不想留给你，但是刚好你说了一个应景的点题的这个概念哈，广播里面的说了明天可能会有小雪，终于要下雪了，特别想在节目当中呢节目的尾巴求一个雪啊，跟雪有关的歌曲，这首歌结尾怎么样？快让我在雪地上撒野野，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热，哦，给我点血，换掉我的炙热，高兴如天，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血， 一起来， 耶耶耶耶耶，上撒点野，耶耶耶耶，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耶耶耶耶，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今天晚上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各位听得还爽吗？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所有全网的同学的点歌的意愿，包括呢想传递的一些祝福等等哈、啊，包括呢今天晚上好像有这个骚白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状况，导致呢我们这个新浪微博有点就卡卡卡哈、啊，把所有人都卡出去了。 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着鞋， 明天晚上 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 吹着西北风， 不知走着还是跑着， 也要来听。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准备， 给我点刺激，哦，大夫老爷，给我点爱，我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哭， 要不让我笑啊， 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盐 ，Come on。 没有感觉。